近720名依赖传统斋普尔角的截肢者将很快都可以配备 3D 打印的斋普尔角，并进行为期4个月的长期试点研究。传统的斋普尔角呢是由橡胶来制成的，一般是需要8小时手工劳动来完成。但是现在随着和 3D 打印技术的整合，制造商们可以在几小时内就造出新的假肢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30分，感谢各位的关注，下次再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。坐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兴业汇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.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